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旨在实现南北对话和争取朝鲜半岛和平的南朝鲜全境代表1000人圆桌会议14号在首尔光华门广场举行，会上发表了呼吁书。圆桌会议是由实践6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主办的。